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北京时间的7点钟，现在是2018年的11月29号了。十一月只剩下的这几天的时间，还是由早安音乐秀来陪你度过。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昨天刚刚发布了倒计时小视频的郭鹏。 我要放出一只咬人猫来把你叼走。这只咬人猫够不够可爱？ 我说我早上起来怎么哪儿疼呢？原来是被咬人猫咬了一口。 因为昨天有人数了10个倒计时，所以我早上晚上的时候就怎么着都睡不着，脑子里面全部都是 5 4 3 2。 那你有没有想到我昨天那个嘴唇，那个吃肉的嘴唇？ 不要，想到了之后就更睡不着了。哎呀，你看我今天顶着这两个黑眼圈啊。 原来你昨天晚上一直在想我，哎呦，真的受够了。所以今天早晨开始就是开始过来就开始倒计时了一下2018年，我觉得这样不好。哎，就是我们还有大把的这种青春好时光要过，对不对？ 就我只是倒数了一下2018年的11月啊，剩2天的时间了。 是。 那各位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呢，昨天应该也收到了我们最新的一个推送，因为周二和周三的这个关键词索取的 battle 环节，那如果大家在开车没有记清楚的话，其实可以通过这个关键词再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看到我们本周给大家奉上的图片还有小视频的 battle。 哎，如果大家现在不知道的话，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个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的历史的记录啊， 最新的一条消息就是 了，就看到了哈。 那么今天一开始还是先来帮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平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Morning，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呢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6度，受到了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呢，本市的天气晴朗，光照充足，大气扩散的条件比较好，适宜出行以及户外活动。只不过呢，早晚的气温比较低，所以天气还是比较寒冷的，请各位外出的时候注意防寒保暖。 那么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还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也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达到了-0.4度，最大相对湿度是75%，依然是很干很冷。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北京最难熬的秋季了，而且冬季了啊！好吧，这个秋季， 这个 冬季，冬季。不是前两天刚刚吐槽过我吗？还想去看红叶，结果只剩下了枯树杈子。 对， 就是思想永远停留在秋季，还迟迟不愿意接受已经入冬了的这个现实。 所以你这么喜欢秋天的人，这个你说冬天一点叶子都没有，对你来说怎么办呢？你是不是当时已经把那个树叶做成标本，然后带回家每天看一看了？ 也还好，因为我觉得冬天有雪，就是一年四季都给自己找一点乐呵的哈。今天各位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也跟着签到了一把，只不过手速比较快，已经签到了237名。 好的。 然后呢，但是我的积分好像今天还比较幸运，我是20的积分。 你真有20分啊？ 对，刚刚我看到有位朋友给我发过来说自己签到是第一名，但好像签积分只有1分。 不错不错，反正我觉得名次靠前也算是好事嘛。反正我们现在这个早晨在签到的时候呢，这个分数算是大乱斗的一个状态哈。 好神儿，你赶快把我的签到系统给我恢复回来。来看看今天的前十名，依次是第一名春雨潇潇，第二名是 Nemo， 第三名是戴琳，第四名孙二哈，第五名是小铃铛。 来看看第6名到第10名啊，第6名呢是 Colin 宁，第7名陈，第8名是 Beautiful 心，第9名布衣娘，以及第10名是鱼。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哈！ 哎呀，各位赶快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因为今天呢，我有一个话题想要求助一下各位。首先想跟大家分享啊，最新在这个国际顶尖的学术期刊《皇家学会会刊》当中刊登了一个研究报告。这个报告说呢，一个语言的单词数量越多，它的语法规则就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哈，研究人员呢是基于英文单词大概是有40万个，而汉语单词大概是有10万个，和波利尼西亚语大概只有20000个单词，这样的一种研究呢，综合出这个假说。他们采取了很多很多样的一些抽样的方法，并且借助了这个语料库的分析工具，对这3种语言的单词和语法做了分析和研究。研究的结论是，英语和汉语的语法规则比较简单，容易掌握，而波利尼西亚语的这个语法规则是相当复杂，非常难学。他们还用分析这么多吗？这不是应该一眼就看出来了吗？ 不是啊， 因为词汇比较少的时候，你就得不停地用各种排列组合来达到最大化的一种效果呀。就是同一个词，我得用好几种嘛。 我在看到这个词语之前，这个研究之前我是还真的没有想到这样，我可能会觉得说那词语少的话，可能一个词它会有很多的意思，但它其实基于的是一个语法规则，所以说比如说像倒装啊，还有就是说假设呀、疑问啊这种，我知道算不算语法规则啊，就比如说你就看就英语的话，还有对比汉语，可能我们自己用习惯了没觉得它有多复杂，但前一段时间呢看到一个新闻真的把我乐坏了，说山东人为什么爱用倒装句？ 我刚想说， 没有吧？我觉得， 对啊，我觉得不是 吃了吗你？ 对，山东人一般确实很爱倒装句您。 没有吧？我觉得啊，所以其实这个语法呢要稍稍复杂一些的。所以这个报告一出呢，整个语言学界还挺轰动的，大家都报道了说这项研究其实加深了大家对于语言的认识跟理解，也对于大家对于这种语言和认知的关系提供了一些参考跟帮助。那么问题来了，英语40万个单词，即使是母语者也不见得都记得住哈，连1/10都记不住吧？这让我想到了，真的是上学的时候一大困惑：英语单词为什么总也背不完？ 我觉得英语单词40万个跟汉语单字10万个之间，我觉得还是汉语单字那10万个比较难掌握。 所以两个 你就敢说所有的汉字你都记得住吗？ 我也不一定都会写了，但常用的还可以。但如果让你选的话，比如说就是你语法简单一点，但是呢词你要背多一些，还有就是语法难一些，但是词你可以背少一些，你会选哪个？ 你这个题我打算放弃，我哪个都不想选。 哪个就既不想背也不想学，对吧？ 是啊，关键是你刚才这个规则之下，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背单词这事儿有的选吗？ 既不想背也不想学，月月鸟小哥哥，你是要做一名逃学书童啊？今天咱音乐秀来跟大家聊一聊背单词，各位有什么好方法吗？哎各位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对， 对于小的时候啊，死记硬背应该只有这一个办法吧，就是摇头晃脑，不停的念。 我的方法是倒计时。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我是逃学书童，背诵五十五斤重，只要一哈节奏，口中念走，随心走如风，从烦恼之上越洋楼，越走向天上慢慢走，越靠拢就觉得到，要出尽身份都有。大约在今年十年前，书还传来了消息，先生说过我不分点就没成功，后悔当时三百本，怕他资料少书生，交工高中毕业等，原来他本来要工人，一百多副的金轮，草莓黄黄了几层，青草栽在开水冲，走过土包容，突破陛下骂一人。 一起探享新奇，偶像派金融实力派拒绝人生单选题。12月1至2日，诚邀莅临世贸天街，探享智混动的兼容之道。更多活动详情，请垂询当地雷克萨斯中国经销商。 Lexus 身居高处，仍志存高远，才见揽胜意境。面对挑战，仍一往无前，方显揽胜气魄。雄心壮志，只待一个开始。购2019款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67元起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全新揽胜人生。4008200187。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你看看我们这金主爸爸多智能，刚刚月月鸟小哥哥说了我两个都不选，人家就告诉你拒绝人生单选题。所以想清楚了吗？哎，到底是 几度风雨 别把刘欢老师还是先请回来哈。这个单词到底想多背一些，然后语法学的复杂一些，还是说语法简单一些单词多背一些呢？那我们现在没得选嘛，我们肯定是要多背单词的， 我们在背英语单词。对， 是，就英语跟汉语都属于相对来讲语法比较简单，但是单词量会多一些的。 是， 所以今天来问问各位背单词你有什么好方法吗？可是现在收到的答案让我心凉凉啊。先看两个，小陈曾正丽娜说这个话题我就不参与了，因为我超级不爱背单词。而张旭说今天我可是坐等答案了，明年刚好要进行同等学历深硕的考试，正愁单词不会背，所以大家都在等着等答案在哪里。 所以今天基本是两拨人嘛，一拨就是 不伸手的，一波就是等着要的啊。 白花也说，我爸爸说他把英语字典里的单词都背下来了，可是我忘了他说的方法了。 就是我记得一般人来说背英语单词的话，都记得一个字记得特别特别清楚 abandon， 对， 因为它是第一个字嘛。 就这是四级还是六级的第一个单词来着，就是因为 A 打头嘛，然后一开始就告诉你说 abandon， 放弃吧各位。 对 abandon 这一本你以为你买到了之后背得下去，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是，而且我看过的大家背英语单词的方法呢，有些人真的非常机械。我原来有一哥们儿，他拿那种一号纸你知道吗，就是特别大的一张跟挂历那么大的张纸，然后呢他把所有的英文单词都抄上去，然后备注哪个以后呢就涂掉哪个，然后呢后来就看见他那张图上密密麻麻特别恶心，全部都是就是涂改过的痕迹。 那是说明人家全都记住了呀。 也确实是记住，但是他这个方法就就是去走哪儿就还随身携带， 随身携带一个纸， 一个巨大的一张纸，还有摊开， 特别大，不能小，小了不够是吗？ 但是他的最终结果是还考上研究生了，我觉得效果还挺不错的。 哎，那不错啊。那各位呢，背单词有什么好方法吗？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12月14号马上就要上映的动画喜剧《绿毛怪格林奇》。昨天呢是发布了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卷福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那为什么要发布他呢？因为他来配音了。 是， 这次呢是要参与到动画喜剧《绿毛怪格林奇》的配音工作当中。 哎，而且这次呢，我觉得确实跟我们今天的话题还有点关系。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呢，这次为了给影片带来可信的声音，他是精心练习了一下美式发音，因为我们知道他本身是英国人 嘛 对不对啊？所以呢，这次配音呢也是让格林奇洋溢着一种古灵精怪的这种喜剧感。哎，我这就让我想到。人家说的是美音了这一次。 对啊，就想说美音其实改英音还挺好玩的，就是你会觉得你在刻意的模仿伦敦音，但是你 伦敦音吗？唐山音吗？这是。 但是你如果把英音改美音的话，我觉得我还挺期待去看 到的。我非常期待。对对对，你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看到它其实一个。他来改美音的话，也类似于去背单词的这样一个过程吧。很多的语法规则或者发音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语法规则差不多，但是发音可能就是区别大一些了啊。要把自己的舌头稍微的捋得灵活一些了。那这一次呢，他的这种美式发音呢，也让格林奇洋溢着一种古灵精怪的喜剧感，诙谐幽默当中也把一个脾气怪异的大盗形象展现给各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绿毛怪格林奇的同名插曲。Grinch, you're a bad banana. Mr. Grinch, with the greasy black peel, you're a vile one. You got termites in your smile. You have all the to the sweetness of a seasick crocodile. Mr. Grinch, you're a foul one. Friends you don't have none. I wouldn't touch you with a 39 and a half foot pole.You're a monster. Your heart's an empty hole. You got garlic in your soul. You got garlic in your soul. All them smiles, homie, I turn up frowns. All them decorations, I count down. You got ads, max, I don't play around. Ayo. Who is this mean fellow with his skin all green and his teeth all yellow?So mad for Halloween, come around and we ain't knocking at your door, man. Mr. Grinch, you're a bad banana. Don't spoil everybody with your bad energy. Mr. Grinch. Who is this mean fella with his skin all green and his teeth all yellow? What you so mad for Halloween, come around and we ain't knocking at your door.哇、wow,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绿毛怪格林奇当中的一首插曲啊，12月14号马上就要在内地上映了。 确实好怪。 今天、确实好怪。 是 Grinch 他不是想呈现一种非常诙谐包括搞怪的氛围吗？ 他们能怪过你吗？大家发送一下倒计时3个字，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早安音乐秀好怪啊。好怪好怪。 Venom。 今天来问问大家背单词有什么好方法吗？刚刚求助了一下，果真很多大神已经出现在了我们的后花园当中。 没错啊。 何小思说，作为考过专八的英语专业的学生，哇，快献上我的膝盖。他说根据音标背单词其实是最有效最快速的。然而呢，我后来的工作跟专业没啥相关性，所以背的再多也白搭。 不是白搭的。你会发现你出去旅行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就需要做一些翻译工作的时候，其实还真的是就说到用时方恨少啊。这何小四跟我们说，音标音标音标，重要的事说三遍。 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这个海中的仙人草给的这个方法呢，好像就不太靠谱了啊。他说关于背单词有个好方法，就是背完一本书就把一本书撕了，背一本撕一本，这样呢坚持一年以后就发现你们家的书已经没多少了，然后很解气，超有成就感，但最终你会发现基本什么也没记住，而且撕了以后也找不回来了。 我为什么要用这种的方法？感觉就是自虐加最后也没有什么效果啊。 是啊。 还有雨后给我们提建议说，一边背一边写，就是老师经常会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那你一次背一个单词大概写个20次也就记住了。 是， 同样的，像花开半夏也跟我们提到了说，多读几遍，多抄几遍。我是小学6年级的学生。 对，我们早运秀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啊！在刚才雨后说的同时呢，在我心里的也说，一边写一边拼写，多写几遍就记住了。就是他们俩仿佛有冥冥当中有种 connection 的感觉啊！ 在我心里也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答案啊。那么陈岩给我们提供了另外的一种思路，就是说，其实你总说背不过，说到最后还是因为懒，多花一些时间真的是可以的。每天早上7点多开始背单词，我想到了一个问题。 对， 每天早上7点多你开始背单词， 你才反应过来吗？怎么听早上音乐秀呢？ 对呀、 对呀、 你怎么能早上7点多开始背单词呢？ 可以早上6点半开始背单词。 对，你要6点多开始背单词，然后背到7点钟的时候来收听早上音乐秀。 对， 我们两个会不会语音老师打呀？ 不，当你听到我们俩的声音的时候，你就觉得今天的背单词的时间可以结束了啊。 对，然后要放松一下，休息一下，来收听早上音乐秀了。那么还有很多的朋友啊，跟我们提到了一些其他的答案，像摩羯座说，背单词呢就像小孩背书一样，你把内容编成歌曲。这样对孩子来说非常的有兴趣。 妈呀，就是我背单词之前还要想一首歌啊，还要把所有的歌词串进去。哎，我倒想问一个问题，你背单词有什么方法？ 没有什么方法，就是这个英语单词对我来讲就是 你背的会吗？ 学不会啊。 怎么办？ 就为什么要挑选这样一首歌？昨天想着英语单词，哎，找个字母歌吧， 是啊，有点简单。因为我发现你挑选了一首叫做《学不会》的歌曲。 对，这是我送给我自己的歌， 反映出你的心声吧。 你的痛苦我都心疼，想为你解决。当开了眼睛，我逆手想飞奔往前。我相信爱能证明一切，够真心会超越时间，多付出也多了喜悦，让幸福蔓延。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记得自我保护，必要时候讲先善意谎言。总是学不会，真爱也有现实面，不是谁情愿就能够解决。争吵一个心结，累积着改变。内心疏远足够秒杀，外表多浓烈。才发现爱不代表一切，再真心也会被阻绝。这世界天天有鬼雷。 你说你也是，你学不会，你每天整一歌来这儿这么深情的唱啥？ 有啥用啊？你说？ 对呀、 啊， 反正也背不会。 我们可爱的听众雨后啊，过来跟我吐槽了一下，说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你说有啥用？还是背不过。这就是我的心声啊。 对，所以这个你说，当你单词背不会的时候，还得去找点经验，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忽然把这件事放弃了，然后改为唱歌，唱完唱的时候呢，唱歌一时爽。后来发现呢，其实 还 是 背 不会。 刚刚有提到有个六年级的可爱的小学生，那么现在呢，有很多正在路上爸妈带着去上学的小学生过来给我们报道了。 嗯， 幸运草说：“你好呀，我是五路通小学三年三班的丁凯西，我呢背完一会儿，过一会儿呢就会再考自己一遍，这样加深印象就容易背过了。 ”丁凯西小朋友是这么说话的吗？ 学习一下哈，万一是个小男生。 Mary 就比较有意思，他说小学五年级，然后你的方法呢？ 啊，方法呢？对啊，Mary， 你的方法在哪里？啊，只告诉我们小学五年级。 对， 他说我完全不需要，我读几遍就会了，神童啊！ 神童在这儿了啊！然后丹妞呢说，儿子按照自然拼读的方法背，也还挺不错的。遇到就是难的呢，就多抄几遍也能背下来。自然拼读呢也算是一种方法，但是这个方法估计给现在的这个现在年龄的静云跟我的话，就是刚才那首歌了，总 是 学不会。 所以到底自然拼读是什么？因为阿然也给我们提出来了，他说作为英语老师，我比较有发言权。 嗯， 现在教孩子都是用自然拼读，就是根据字母的发音来记单词。 嗯，也就是说他提前的先把发音告诉你，然后呢再去记这个单词。但是也是会有一些人总是学不会了哈。 你在看，你说总是学不会，为什么要看我？什么叫有一些人？ 到底是 你什么意思？月月鸟小哥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五十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 永伯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bj.big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将流动韵律赋予每一处线条，以悦极空间打造静谧舒适座舱。现在购车即可尊享2年零利率，全新一代帕萨特驾驭新格局。上汽大众400820-1111。 中国移动全球通尊享计划，国内流量放心用，每月7到14天，国际流量包天随心享，覆盖199个国家和地区。现在办理还可领取机场贵宾室服务，详询10086。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瓶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瓶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乌龟，你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赌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呐！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515-0023。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大气扩散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只是早晚气温低，天气比较寒冷，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七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最大相对湿度7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中关村东路北向南方向，城府路到北四环西路辅路，中关村南路到知春路，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七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前两天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探讨了如何拒绝垃圾食品的诱惑，确实啊，要拒绝这种诱惑真的太难了，比如汉堡包、油炸鸡翅等等，提起名字来就容易让人流口水，而这也是时尚人群的饮食偏好。现在不少的快餐店也开始提供西式快餐的早餐，比如汉堡包加咖啡或者牛奶、红茶等等，方便快捷而且味道也不错。但是这种早餐也存在一些营养不均衡的问题，热量比较高，但是却往往缺乏维生素、矿物质和纤维素等营养，所以早晨吃早餐的时候，大家尽量还是要挑选一些蔬菜水果来搭配着一起吃。今天早音乐秀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来自丽仙达和陈雪凝的这一首《没忘》。 隔年的树叶没忘，在新春开出芬芳， 暗黄的心间 荒野的日落没忘，在次日回到东方， 歌里的诗句没忘，把你带回我眼眶， 来日等不过方长，可你的假期太长，我可否能 期太长，我可否能躲进你温柔的故乡？是全部都花光，红豆的蓝，不然我怕醒来时忍不住慌张。 7:37，一道非常清淡的音乐早餐，没忘开启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你这背单词连吃饭的时候都不忘记啊，没忘没忘没忘。 哎呀，还是学不会。这今天应该成为我贯穿全场的一个主题曲了吧？ 是啊。 但大家别忘了哈，待会儿就在一小会儿以后呢，我们两个马上就要进行 K 歌 battle 了。 是。 所以要 battle 这首学不会吗？ 学不会，我们俩还是 battle 个没忘吧。就是毕竟你跟大家分享的是背单词的方法，而不是忘单词的方法，对吧？ 嗯，刚刚我们提到了自然拼读的办法啊，这是今天早音乐秀来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背单词，各位有什么好方法吗？ 哎， 其实提到了自然拼读，邱嘉欣有话跟我们说。 对，他说金鱼和月亮小哥哥，自然拼读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啊，就像孩子学拼音似的，怎么拼就怎么写，很快就能写出来。孩子现在才6岁就已经能写很多单词了，让我佩服不来。比如说 smile 呢，这个发 sm， 就前面那个 sm 发 s，然后这个 I L E 就是有 E 的结尾啊，这好复杂呀， 还是 学不会。怎么说这么简单的方法？ 你绝对不如人家孩子，你知道吗？ 哎呀，毛信阳跟我们说，自从大一考过英语等级以后，就离英语的道路越来越远了。其实我觉得呢，看美剧也是不错的一个记单词的方法， 是 也是练习口语的一种方式。不过呢，一直不用，疏漏太多。哎，我确实觉得看美剧效果还挺好的，因为其实好多的一些单词，特别是你出国以后就包括旅行的时候用的一些日常的用语，其实不是在课本当中还有单词书里学来的，是在美剧和电影当中学来的。 而且你会发现出国之后呢，你会发现什么大段的语法之类的呢，有的时候对于基础的你而言没有什么太大用，蹦单词是最好的方法。比如说我原来每次在想象一个场景，就是我去外国的话 又 stand 对 stop, 对对，不是比如说我说哎你好 I want a cup of coffee， 我可能会这么说真正去了以后 coffee hello coffee 不会说太多，对方也会很清楚的知道你要干嘛，你知道吗？ 特别有的时候你发现说哎压根不会用的时候，比如说有一次我想跟对方说现在可不可以洗澡，然后我就忘了 shower 这个词，我 对对对 Water, body， 再加一些画画啊， 就是说话加穷比划，基本也能猜个大概八九不离十。但是这跟背单词没什么太大关系，大家还得好好背单词了。 哎、单词不值得呀。Lucky 跟我们说，如果你不会背单词的话，生个孩子试试。你每天放学陪着，我在想说，生个孩子不是说一孕傻三年吗？这记忆力会衰退，这怎么记呀？ 而且，但是他说每天放学呢陪着孩子学英语试试，没有记不住学不会的。 对， 但是你这个背单词的周期未免太长，为了背个单词大概生孩子 得先有6年的周期。 对，还得让他这个大概学到会背单词的时候，是吧？ 对对对对对。还有刘小胖跟我们说，看书的时候啊，这个英语书跟政治书是让我最快入眠的两本。 这个我个人认为还是政治书更快入眠一点点啊，就是政治书的特点呢是所有字你都能看懂， 对， 但是就是还是学不会， 很好睡啊。 对， 小提莫跟我们说， 说很想知道英语土著们是怎么背单词的、嗯、反正呢中文就是多看多写啊， 是， 所以其实英文也是一样的，其实你在那个语言环境当中你会迅速的学会， 没错，英文呢，而且我上次看了一个纪录片啊，这说到的是北欧的国家去学习英文的过程，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其实主要是在课堂上互相在对话， 嗯， 不怎么去背单词，但是回头呢自己对话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词汇自然就会记住了， 哎，应用是最重要的，各位背单词还有什么好方法吗？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昨天呢大家的手机当中应该都收到了这样的一则消息啊，我们觉得挺震惊的、嗯、因为前两天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12月25号他们马上就要办演唱会了， 嗯，当然了昨天呢我们是也是收到了最新的消息，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呢通过了官方微博平安石景山发布了通报，2018年的11月26日石景山公安局分局根据群众的举报，在本市的某小区呢是抓获了2名涉毒违法人员，陈某男43岁歌手和何某某女25岁无业，现场起获了冰毒7.96克大麻2.14克，经尿检呢陈某呢是呈冰毒类和大麻类的阳性，而何某某呢是呈大麻类的阳性啊。 那目前呢陈某因为吸毒和非法持有毒品，何某某因为吸毒都被行政拘留了，这个案件在进一步的工作当中、 嗯、 那么稍后的工作也已经证实了陈某就是著名的歌手陈羽凡，就是羽泉组合当中的羽凡啊。 嗯， 羽泉组合呢计划12月25号在举行的演唱会也已经正式宣布取消了， 是， 而随后呢平安北京也是再次转发了平安石景山的微博，并且附上了一句话也让我们觉得印象深刻， 嗯， 也真的是告诫所有的朋友吧，毒品也让最美凋零了。那么这场演唱会呢我觉得不是最可惜的，可惜的是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已经喜欢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歌手他走上了这样的一条歧路， 而且20年的组合可能就要烟消云散了哈。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在这首歌曲当中来回味他们曾经带给我们的一些美好吧，也希望大家以此为戒远离毒品。 为了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12朵玫瑰，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刺动了情，彷徨失措我不后悔，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你的坏你的好，你发脾气是绝技的罪，想的无法入睡，送你的12朵玫瑰，是否还留有爱的香味，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 Baby 这次动了情，彷徨失措我 智慧与雷克萨斯一起探向新奇，偶像派兼容实力派，拒绝人生单选题。12月1至2日，诚邀莅临世贸天街，探向智混动的兼容之道。更多活动详情，请垂询当地雷克萨斯中国经销商。Lexus 租不到新车，租不到好车，租不到品质生活，装不下行李，装不下家人，装不下自由的心。考得过驾照，买得起爱车，却苦于摇号限号。奥迪出行提供全系奥迪新款车型，高端租车，品质服务 ，APP 下单，专业管家上门取送，动动手指就能拥有全系奥迪。登录各大 APP 商店，搜索安装奥迪出行 APP 即可体验，或微信搜索添加奥迪出行公众号，获取更多惊喜。奥迪出行，奥迪官方全系租赁平台。 身居高处，仍志存高远，才见揽胜意境；面对挑战，仍一往无前，方显揽胜气魄。雄心壮志，只待一个开始。购2019款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67元起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全新揽胜人生。400-820-0187。 起步就要先人一步 ，La Fiesta 菲斯塔配备280 TGDI 发动机，爆发204强悍马力，新增智能驾驶模式，契合你的驾驶习惯，带你体验一场流动的性能盛宴。 北京现代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北京时间7:4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Morning， 我是郭榜。 接下来呢，除了要教大家背单词之外呢，我们要教大家一个实力题。那么就是，我觉得我跟月鸟小哥哥特别实用，我们俩经常在节目里当中互掐起来。 怎么说呢？ 所以呢，律师就要来教我们怎么样吵架容易赢。 啊，这个容易赢这个事儿还用律师教吗？这难道不是生活带来的经验吗？ 你觉得怎么样吵架容易赢？ 那就是 占领道德的制高点。 不不不不，我告诉你，道德包括辩论技巧这些都没什么用，吵架赢的主要就看嗓门高啊，我觉得。 真的，但是有理不在身高，我觉得 那是在辩论，吵架可不是这样啊。 我觉得吵架吧，主要是看你面对的是谁，决定了你到底要赢还是要输啊。 嗯， 其实生活当中难免发生争执或者争吵，那么有澳大利亚的两名法律专家最近就开始给我们支招了，说怎样吵架可以增加你赢的几率。 对，他是这么说的啊，首先呢要想好争执的话题到底是什么，谁会讲这个事儿，说列出自己的主张的观点。 会啊，就比如说你经常说怎么样， 对， 你为什么吼我话题是不是瞬间就偏转？ 对，瞬间就转了。然后呢，对话的时候呢，先抛出最强的一点，争执进入到白热化的程度时候呢，切记保持冷静，坚持事实。哎，这个真的说得很有道理。用词必须要简明扼要，最好使用数字事实来支撑观点，这样更具说服力。如果对话呢变成人身攻击，就容易出错。特别在网络论战当中，使用冷静的话语要比使用攻击性的言辞或者赌咒发誓更要有效啊。 对，还有呢，刚刚是从这种就是理论性的来支撑，还有其实一些边角的东西也很重要，比如说跟别人对话的时候保持眼神接触是一种礼貌。但是争执的时候你如果保持眼神接触，就可能会火上浇油，增加敌意了。 这个还真的让 还有 对还有什么 战斗的时候你要穿上舒适的服装是不是很重要？ 哦，然后他说还要抹点红色唇膏，有助于增强自信，保持挺拔的站姿。你知道让我想起一个什么事吗？我真的想起一个实用的例子。当年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上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吵架，然后那个男生说，哎，你为什么大象腿啊，就是腿很粗。那女生就生气了，说你看你长得这个歪瓜裂枣，就是用了很多词嘛。那个男生就始终只有一句话，大象腿。最后他真的就躺赢了，你知道吗？ 男女吵架啊，接下来这首歌应该算是一个范本吧，来自吴克群和王心凌，拿 口声声的说我是你的唯一。你爱生气，你少根筋，比我好不到哪去。你超爱点你第一面包，突破死你生命，我是小品你冲第一，遇到流汗要你的命，每天骗我你又多了3块腹肌。难我的爱给你，难全部都拿去，难什么都给你，难不由自己，难我的爱给你，难全部都拿去，难什么都给你，难只要你开心。不行，短裙不行，阻绝我所有异性，关起动漫你的动心，还为你遭到踢腿，这样 让我的简讯更内部性更比较敏比我老妈难搞定，为了保护你才管你，我可不想你有万一，但是小姐你管得太宽，你弟弟难难难难我带给你难难难难全部都拿去难难难难什么都给你难难难难不要自己难难难难我带给你难难难难全部都拿去难难难难什么都给你难难难难只要你开心 完唱跑调了怎么办？ 鉴于刚才突然很大声音的说，来我来唱一句。 哎呀，我很紧张啊，待会儿马上就要 K 歌 battle 了。 是啊，你说你 又跑调了。那那那来讲述一下男女吵架时候的一个现状啊，你看里面的这些歌词啊简直句句戳心啊。 嗯，怎么说， 你爱怀疑，你爱规定，不准我跟谁出去，低肩不行，短裙不行，阻绝我所有异性，逛街都买你的东西，还以为、还为你走到了腿都要僵掉，这个时候你还不满意。 对，然后呢吴克群说你爱怀疑，你还查琴，还偷看我简讯，跟 A 不行，跟 B 要命，比我老妈还难搞定。 所以你看其实中间这个吵架的环节啊，刚刚呢也有朋友一句给我们点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说吵架最重要的还是气场。 对， 基本上占有气场情况之下的话，你觉得即使最后吵输了你自己也很爽。 嗯，很爽吗也不至于，但是反正最起码呢是保持了自己一个刻板的印象在那儿哈，这个形象呢反正算是还挺气定神闲的。那么我们俩说完吵架的事儿，一会儿我们俩唱歌的时候 我们俩就要合作了，我们俩不能 吵架。也需要这样吗？ 对啊，不，这对我们俩来讲还挺重要的，而且 这个虽然是 battle， 但是我们俩还是需要合作的，对不对啊？ 那么周二呢，大家收到了我们俩 battle 的图片，周三收到了我们俩 battle 的小视频，今天是周四，就是我们一起带领大家 K 歌欢乐上班路的环节。而今天的这首歌曲，我保证所有人肯定都会唱， 但是我不太喜欢，因为我的这个年龄直线往上涨啊。 我还没有讲，上次跟唱弦子跟迪克牛仔的老爹的时候，我在想说，月月小哥哥提供这首歌给我，是不是要占我便宜啊？ 这有什么便宜可占的？你看这周我果然就比上次还要更老一点了，是不是啊？ 这也是我们听众给我们提供的一个选择啊。所以每周四的时候，你希望我们两个唱什么歌呢？也可以发送歌名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来，这首歌曲大家一起来喽！ 来，小鱼鱼，来来来，准备开始了啊，静鱼。哎呀，老 天，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运动啊！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啊，勤做深呼吸啊，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啊。 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快乐容易，爷爷舍得容易，早上起床哈啾哈啾，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往里睡都有活力。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胸啊，抖抖脚啊，勤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笑眯眯笑眯眯，对人客气，笑容可掬，你越来越美丽， 人人都说 nice nice，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 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啊，勤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竟然搭配出这么奇妙的一种感觉、 哎，我觉得很合适啊，各位。 合适啥呀？合适。 别加油，加油，加油喽！玉玉娘，小爷爷加油！一 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五二三四， 六二三四，七二三四，八二三四。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啊，勤做深呼吸。 耶耶耶，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笑眯眯，笑眯眯，对人客气，笑容客气。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nice。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最后一遍，一起来。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啊，勤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哎呀，爷爷爷爷，你要去学普通话，你普通话都不标准啦。 你说的都是一种台湾腔。哎呀，这首歌曲啊，我提前体会了一下吉隆六鸟的老年生活。 我觉得你唱老年人很合适、哎、 很合适什么呀，很合适。 你看 WXL 跟我们说你们俩真是太和谐了，你看大家推荐给我们的歌就是这么和谐 啊。是，然后我问说呢，这首歌应该在早安快跑之后，快跑之后我唱这首歌合适吗？ KCD 也跟我们说，果然静鱼适合可爱卖萌的，月月鸟适合年纪大的 啊。喵阿说上周呢是姥爷，这周是爷爷啊， 你就在这个跑偏的路上一走， 下周又该怎么办你说啊。 毛青阳在夸你说，哎呦鸟叔你声音怎么这么磁性呢？ 这叫磁性吗？这叫老气吧。 刘小胖也跟我们说，都是本色出演啊，绝对两人本色出演。 然后呢，这个张荣芳呢说，今天这个唱的好，好到了一个新高度。 还好， 有吗？ 是这样的，大家如果要问我们说，哎，静鱼跟月鸟小哥哥，你们周四带大家 K 歌唱过最好的一首歌是哪首？我们两个一定会不约而同的说，下一首。没有对过答案呀。 下一首， 一定是下一首 啊， 因为今天我们的 K 歌还有一轮，还有一个环节啊。 哎，没错了， 在待会儿差不多八点半的时候为大家奉上。而且我们俩这周的这个选曲真的是拼了拼了拼了、只能用拼了来形容， 我只能用拼了老命来形容了。对不对啊，反正大家呢到底占静鱼还是占我，也可以来说说看啊。 那么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继续来跟我们推荐一下，你觉得周四我们俩还能唱些什么歌呢？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哎，静鱼，上次借你的钱还没还你吧？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真是，这点小事儿还记着，好像我多抠似的，我都忘了。 哎，那不行，那不行，借钱一定要还。哎，多少钱来着？ 啊，6.35块。上个月7号中午12:30借给你买茄子的，我给了你一张5块，一张1块的，一张5毛的，老板涨了2毛，给优惠了5分。其实这事儿吧，我真的没放在心上，你要不听，我都忘了。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爱上昌平，好运全来。第15届昌平温泉文化节开幕了，冬季养生泡一泡，愉悦身心乐逍遥。 东风本田 XRV 15周年纪念版炫酷来袭，新增安全性日间 LED 行车灯及人性化侧护踏板，更有零利息、零手续费购车政策，新锐时尚一触即发，详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歌华小果电视盒子开卖了，歌华直播回看加爱奇艺3端海量视频加百度智能语音操控，5大套餐最低398元起，详询96196。 17奥迪30周年，高奥迪 Q7 从容尽享24期零利率购车及优质置换等好礼，劲越广阔天地，30而立，理想先行。17大庄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买完房要装修，钱不够怎么办？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帮您忙，装修家具、装饰品，想花哪里花哪里，最高额度100万，最长期限67，零利息、低费率，详询北京建行各营业网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

站起来，我在这里陪你无奈、yeah、看过相处里面人家等待，更习惯等待，穿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喊出来，我静下来，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字海，唱不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才失败。我爱，孤，我在，会不知满天满地。买不起满街口袋的品牌，你们起来，我傻起来，可以爱。会不会整个时代只有一个港版，追不爱风不存在，不明不白，不分好歹，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四海，找不到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才失败。我爱，孤，我在。 早安，快跑。Running time。 嗯，各位今天有没有觉得非常健康呢？因为除了的这个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之外呢，刚刚也带大家一起跳了一曲健康歌哈。我觉得这个歌真的是有魔力，就比如说他说抖抖手啊，抖抖脚啊，这个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因为我发现我跟月月鸟小哥哥当时在唱的时候也会忍不住来抖抖手抖抖脚，整个身体都会跟着动起来，有魔力一样。 但是由于我们俩坐凳子上，所以呢这个脖子扭扭屁股扭扭的时候只能动下脖子啊，这个屁股扭没扭就自己知道了。但是呢我会发现大家的联想力也够，真是够丰富。刚才说要推荐歌曲嘛，对不对啊？唱完健康歌以后呢，大家得票率最高的竟然是小鸡哔哔哔这首歌曲。 在九月的展展还有像赵二丫其实都给我们推荐了这首歌。月鸟小哥哥你听过吗？ 我原来就没有听过，然后我刚才让这个静鱼收下我的膝盖，因为他竟然真的会唱这首歌曲，而且全文都可以拉下来，真的是受不了了。 我觉得制止我唱这首歌的主要是因为我的气短，因为他到最后的时候会特别特别长啊。 你都气短，那是谁能把这首歌一气拉下来？ 来，这首神曲纳入我们的备选目录当中哈，可能某一个周四你就会在早上音乐秀当中听到这首神曲了。 对，突然就会听到啊。 嗯，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推荐的是春节档的合家欢动画电影《小猪佩奇过大年》。哎，社会人要过大年了，昨天发布了首款行大运版的海报。 嗯，《小猪佩奇过大年》呢是保留了原汁原味的画风的同时，融入了中国传统新年的元素，也是专为中国猪年独家定制的一份喜气洋洋的礼物。哎，真的是啊，猪年来看《小猪佩奇》还挺和谐的哈。 那行大运版的海报呢也是加入了很多的中国元素，比如说呢它就是以中国传统民间的艺术窗花为造型的。大家想象一下哈，在这个窗花的背景下，佩奇和他的弟弟乔治还有新角色双胞胎兄弟啊，熊猫双胞胎在镂空窗花的周围微笑招手，期间呢还有我们的国花梅花傲雪绽放，象征着幸福运。哇，真的非常接地气哈，小猪佩奇。 Peppa Pig Peppa Pig。 其实提到新年呢，真的也就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马上就要过年了，我们就要进入到2019了。 那不是新年了， 新年要过新年，是新年。 对对对对 啊，不是新年啊，是元旦，元旦。对不起，对不起。总之呢，就是2019。 你还沉浸在小猪哔哔哔里面吗？ 祝大家2019新年快乐。 一片蔚蓝晴空， 四季还有夏和冬，谁说只能做朋友？希望和你同一个星座，唱着同样的歌。当我真心爱上你，天地也会变温柔。 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 想听你诉说，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笑，路上行人怎么看我。

到底是怎么了，把我们喜爱的人一个一个都带走了。 嗯，海绵宝宝的创造者呢 Stephen Hefenberg 最近呢是去世了，终年57岁。他去年3月份呢是宣布患上了渐冻症。曾经是海洋生物学家的海伦伯格呢是在1999年推出了自己的创作的动画片海绵宝宝哈。 对，那海绵宝宝当中的多个角色呢其实世界上的观众都非常的喜爱，比如说像派大星啊，还有很多可爱的角色。 你为什么想说到派大星自己就不禁的笑了起来？ 因为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就很可爱的一个形象了。 对， 海绵宝宝动画到现在已经有10季了，另外还有一些电影啊、音乐剧啊以及主题乐园等等的。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可爱的海绵宝宝，真的是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很多的回忆。 没错， 那么也接下来用这首主题曲一起来怀念一下他的创造者 Stephen Hefenberg。 Are you ready kids? Aye aye captain. I can't hear you. Aye aye captain. Oh, who lives in a pineapple under the sea? SpongeBob SquarePants. Absorbent and yellow and porous is heNautical nonsense be something you wish. SpongeBob SquarePants. Then drop on the deck and flop like a fish. SpongeBob SquarePants. Ready? SpongeBob SquarePants. SpongeBob SquarePants. SpongeBob SquarePants. SpongeBob SquarePants. 怎么样？听到这段音乐，真的是又带回到了当年的那种看动画片的时候，就开心的，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我爸有一次特别坏， 你爸。 对，就在我看海绵宝宝的时候，他就看我已经就瘫在沙发上，然后看着电视，就是露出那种特别痴狂的笑容，他就给我录了一段，他说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看电视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而且刚才这段音乐应该是早安秀史上最短的一段音乐吧。 大概只有 几十秒啊，但是我觉得确实让大家忆起了很多非常美好的童年的时光。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来缅怀一下我们这位海绵宝宝的创造者史蒂芬海伦伯格啊。当然呢，在缅怀的同时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其实大家也有些人是不是会在看海绵宝宝的时候也同时在学英语单词呢？ 这个你难道看的是英文版吗？我只看中译版本哈。 派大星啊， 作为学渣的我啊，今天来问问大家背单词各位有什么好方法吗？Gary 跟我们说学英语的最好方法，你们俩刚刚不是说要找一个人营造语言环境吗？没有之一。你找一个国外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说英语的，天天对着能不会吗？ 我觉得 你们俩要交流就只能这样。 也未必会吧，因为上一次我认识一个人呢，因为他的这个男朋友并不是这个就是英美国家的，他们俩每天是用 translation 来交流，就是 啊， 就是拿一个平板，你知道吧？ 但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女朋友真的是英语，就是 英语国家的， 英语国家的，他是美国人， 嗯， 可是他女朋友是我们学校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毕业的。 对，我刚才也想说，其实你在这个北京见到最多，难道不是 普通话比你说的还溜？ 对啊，就是我上次见到一个金发碧眼的这个美女嘛，然后就在这个在鼓楼那边吧。突然他被绊了一下，然后我就清脆听他说了一句，旁边人一起微笑， 哎呦喂， 他说哎呦我去。 这个更接地气，这个是东北来的吧。 对对对，真的，哎呦，太搞笑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能在北京不太适用了啊。 太可爱了。 是，另外呢，这个公迪啊，恭喜迪，他说呢，高二的时候呢，老师听写英语单词呢，一共有20多个单词，我只对了3-4个，被老师当众批评。但是呢，就是背不会英语单词，可是每次英语考试的时候都考120多分。 哇，那你是怎么做到的？ 就是你从来不写英语单词，就是把前面的填空题都写一遍， 就只填选择题，然后就可以拿这么多分。 对啊，你都不会背单词，你最后一个那个作文怎么写啊？ 厉害，佩服了。刚刚有朋友给我们提建议说，你生个娃，每天陪娃做作业的话，你看你英语就是突飞猛进。陈岩说确实是这样的，我跟娃一起记单词，我都记住了，娃也没有记住。 嗨，所以呢，你的这个小学英语单词立刻的掌握的感觉是100%的哈。当然我觉得大家可以把更多的这种方法能够分享给我们，怎么去记单词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其实也关乎一个记忆力的问题，对吧？同时呢，我觉得也是很多人现在上学非常困苦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已经有很多新手党在等着要你的方法了，对不对哈？ 我的方法，你确定我有方法？我只有还是学不会。 我都会唱了。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嘿，您家这是变魔法呢还是怎么着？3天不见，家就装修了一遍。 哪儿啊，这全靠了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定好设计后施工只要3天，边装边住都不用搬家。 厉害了，这墙壁吊顶背景墙装下来得多少钱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吊灯呢。具体的你打010-855-3066问吧。 010-855-3066，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北京时间8:21，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Morning， 我是郭鹏。 刚刚我们放了一首海绵宝宝的主题曲啊，B 小爸跟我们说 ，B 小宝跟我们说这首看错了， 辈分忽然乱了， 爸爸奔。 对 啊，这首海绵宝宝的歌像是郭鹏唱的，声音好像啊。 是吗？就是那种粗厚点的声音都是我吗？也未必了，其实我也有非常清亮的一面，是不是？ 哇，所以待会儿我们俩 K 歌 battle 的时候要展现你清亮一面的嗓音吗？ 对，我觉得我不想展现也得展现了。你这次竟然敢挑战他，我觉得你 也 是 应你上周的要求啊！你上周不是说咱们俩飙高音吗？ 太可怕了！一会儿我们来跟大家公布一下，一会儿稍后在8:30的时候，我们俩飙的这首歌曲是什么啊？ 哎，是那刚刚呢，我们两个先进行了 K 歌第一轮的 battle， 演唱了一首健康歌。五谷丰登说了，比腾格尔老师唱的还好听。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应该是那首《桃花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吧？ 是啊。 嗯，阿优也跟我们说，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耳返啊？感觉真不错。没有耳返，怎么有耳返？ 我们俩耳返不就是耳机吗？就戴着 耳机。我们跟大家是一样的。为什么说要带领大家一起 K 歌上班路呢？就大家其实也是从广播当中听到声音，然后跟着一起唱。我们两个也是一样的，就广播实时的这个回授，所以呢跟着大家来一起唱。 上次还有朋友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好方法，就是行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呢，同时有几辆车同时可以摇下车窗，营造一种立体声， 环绕立体声， 5.2的这种效果啊。 但天气这么冷就不建议大家这么去做了啊。哎，我们俩呢打算就是再练一练，真的厉害一些的时候也要招募一个早秀大乐队嘛，是吧？就大家如果有乐器方面才华的话，我们打算 C 位出道，带领着比如说有架子鼓特长，有那 keyboard 特长，或者说有一些吉他特长的， 对， 我们组一个早秀大乐队，这样我们去一些小酒馆里面办一些 live show。 对，我们现在招募所有乐手啊，除了三角铁已经招募成功了啊，大家可以去跟我们一起去 live show 一下。当然大家如果跟我们去的话，估计应该会选择酒馆或者是咖啡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比较喜欢去咖啡厅嘛。但是如果你是在国外的话，其实大部分原来人是喜欢去酒馆的，对不对哈？ 不过呢，我觉得现在为了征询一下年轻人的这个喜好啊，我们俩将来的第一场 live show 可能要在咖啡馆里面办了。因为在英国呢，真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喝咖啡，他们的酒馆生意已经大不如以前了。 对， 而咖啡馆则是如雨后春笋一样的出现在各地。 这和我们这边的现象是差不多的啊。过去5年呢，英国是增加了2158家咖啡馆，与此同时呢，每新增一家咖啡馆就有2家酒馆来关门。这么说的话，大概有5000家左右的酒馆已经关门了哈。 对，那专家也认为呢，这种咖啡馆的增加也标志着英国文化发生了改变，年轻人的酒精消费减少了，而喝咖啡成为了文化标志。因为人们希望呢，在工作跟家之间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而对我们很多人而言，咖啡馆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 是。 那咖啡馆呢，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讲，也是一个更为特别的地方。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女生需要有咖啡时间啊，约上小姐妹来吐吐男朋友的槽， 聊聊八卦， 哎，聊聊八卦，再讲讲最近你又买了什么新的包包。 你一定要下班去咖啡馆，因为我现在部分已经承担了这个吐槽八卦的工作，你有没有发现？ 蔡淳佳、金海心，女人们的咖啡。 一壶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呀，一屋子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哦，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整理。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

虽然说是邀请粉丝一起来庆祝，他却反过来送了不少礼物。除了替每位入场的粉丝准备礼包，他甚至现场公开了一个3.5公尺高的龙形雕刻，并透露是自己亲手完成的作品，让现场观众大吃一惊。继续来看，《海绵宝宝》的作者史蒂芬·海伦伯格28号凌晨正式病逝，享年57岁。这部卡通从1999年播出到现在，在全球拥有众多粉丝。五月天的主唱阿信也是其中之一。昨天晚上，阿信晒出了多年来与海绵宝宝的合照，并发文感谢这位海绵宝宝之父。史蒂芬·海伦伯格所创作的《海绵宝宝》是1999年正式在国际儿童频道开播。而巧合的是，五月天也是在同一年推出首张专辑，所以五月天与海绵宝宝几乎可以说是一起成长的。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8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二环南段南向北，东三环华威桥到双井桥，国贸桥到长虹桥，以上路段行驶不畅。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道。 清晨7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北京时间8点34分，有多少朋友现在还守候在收音机前啊？还在车里，已经到了单位，还不愿意下车，就是等待着此刻的 K 歌 battle。 是的，我们马上要 K 歌 battle 了。但是我看了一下一会儿要唱的歌，哎呀，我觉得我现在真是膨胀了，连这种歌都敢点进来啊，太可怕了哈！ 太膨胀了。但我觉得我也有点膨胀，因为 这歌是你选的。 上周只是开个玩笑说这周要飙一下高音哈，但我现在的心情就在破规，就 在破功的边缘， 就在。我现在的心情就在破音的边缘。 是，所以这首歌曲是你自己拉出来的，怎么办？所以你今天这个场需要你自己收哦。 就是月月鸟小哥哥作为搭档，你不会不救我吧？ 那我不会的，所以你可以先来嘛，好不好啊？ 就大家一起来吧，这是我们周四带领大家一起 K 歌欢乐上班路的日子，这首歌曲大家都会唱喽。 来自于掌慧妹带来的3天3夜啊，鲫鱼上线， 一点都不会累。我已经跳了3天3夜，我现在的心情和汽水也会醉、哦耶、 完全都不会疲倦，我还要再跳3天3夜，我现在的心情轻得好像可以飞、哦耶、OK OK 加入我的行列， No K No K 白天跳到黑夜， Always, always 快乐不会吃亏， No way, no way 谁也别想拒绝，别划水了。 好，我来。 3天3夜3更半夜 跳舞不要停歇。 3天3夜3更半夜 漂浮只靠音乐，拿出你的高音。 3天3夜的3更半夜不行， 视线只剩汗水。 3天3夜的3更半夜的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 哎呀，我这高音碰了一下边缘啊，我发现我上不去，怎么办呢？只能看你了啊，我先来这次好不好？ 好的， 来飙一下高音。 没有极限，我已经嗨了3天3夜，我现在的心情就在出轨的边缘， Oh yeah， 根本不可能喝醉，我还要再嗨3天3夜，我眼里的世界就像是一部卡通影片， Oh yeah， OK OK， 加入我的行列。 No K No K， 白天叫到黑夜。 Always Always， 快乐不会吃亏。 No way No way， 快乐不会拒绝。你来。 三天三夜，三更半夜， 要不要惊些？你还真厉害啊！ 三天三夜，三更半夜， 要不只能看月。深深只剩汗水， 三天三夜的三更半夜的吧吧吧吧吧吧嘞，吧吧吧吧吧吧嘞。 静宇，请收下我的膝盖，你太厉害了啊！ 就在破鬼的边缘， 来听张惠妹唱一会儿吧。 就在破音的边缘，来考验一下各位了。 比我们俩唱歌更搞笑的是大家的评论啊， 一点都不会累哦。 你说你背单词的时候拿出这劲儿多好呢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 我刚看到了对于我们俩这段演唱最精准的一个评价，叫自杀式演唱。 所以我跟你说啊，就是有的时候不能太过膨胀，你说敢碰这种歌的人也不多，上一次敢碰他们俩的是歌玉森和张伟 啊， 对不对？在中国好声音的第一季当中，他俩第二轮 battle 啊。 Gary 来评价了一下，说哎，金鱼还不错，月月娘你太划水了，你唱什么歌都是这个调 啊。对，叮当说哎呦，你们俩为了节目也真的是拼了啊。 半梦半醒说月月娘愣是把高音唱成了低音，还有那句欧耶，听得我坐在车里真乐 啊。是啊，但都是金鱼唱的真的，哎，我觉得今天真的要给你打个 call 了，就是虽然最后那个高音确实在破音的边缘，但是你还是在唱，然后很多人都说月月娘你也是，你怎么不拦住鲸鱼？这还是我们心中的那个满屏大长腿的美丽的鲸鱼吗？ 蒲公英说你也不拦着点你搭档，怎么能这样呢？杨洋也说尴尬症都要犯了哈。其实呢， 但是九月的晨晨说唱的还是挺好的 啊，谢谢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包容啊。但其实我们两个不是说每周四的时候要秀一下，因为这个我们俩的演唱水平其实自己心里还是有点数的， 就是还可以的嘛。 啊，但是呢，还是希望欢乐一下大家的上班路，带领大家在周四上班之前呢，可以哎，你比如说车上就你跟你老公两个人，反正都是自己人嘛，就扯开嗓子吼一下啦。自己人开车的话，那就更加放飞自我了。 但是你让大家来唱三天三夜的意思是不是啊一声，然后就不用去上班了，基本嗓子就也就这样， 开开嗓，然后等进了单位之后跟领导打招呼都声音洪亮，张总早啊，吃早饭了吗？哎呀， 静宇，这次我得拦住你了，拦住啊！虽然有人给你打了十分，但是你刚才这组张总已经完全颠覆了你在我脑海当中的这个形象。 对不起啊，一开始我给自己定位是知性女主播。 对呀，你知性女主播哪儿去了？好吧， 来来来，知性女主播来给大家推荐两部新片。那蜘蛛侠平行宇宙继续公布了中文普通话的配音人员。前两天呢，跟大家说了，之前呢有请到彭昱畅为小蜘蛛来配音，那这一次呢，他们是有请到了张天爱来为格温蜘蛛配音，这也是他首次配音动画电影。 哎，非常厉害啊！另外呢，这个变形金刚的系列首部外传电影《大黄蜂》昨天是发布了这个经典归来的制作特辑啊，360度全景式的展现了大黄蜂在影片当中的造型，无论是汽车人还是霸天虎，都借鉴和采用了最经典的 GI 设计。大黄蜂呢，这个是由约翰·塞纳的共同主演。12月21号在北美正式上映了哈， 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哎，如果你是变形金刚系列的忠粉呢，应该立马就识别出来了，它是哪一部当中的插曲？ 第一部。 哎呀，你把答案都说出来，我怎么考大家？这种大堂真是不能要了。 因为我是忠粉呢。 来自 Linkin Park， What I Have Done。 Music Radio. Baby, gotta know. Like a 想带你去夏日海边，捡到贝壳给你做条项链，没人可以打扰我们时间，潮起潮落没有终点，你的眼睛像海洋， Yeah yeah yeah， 保重又带点倔强， Baby let me know。 散步在飞驰 road， 等到夏天开日落，我要为你吃西瓜，再带上你喜欢的冰可乐。想讨论未来和从前，不如安静陪你还有时间。别闪躲，我要你眼睛看着我，我承诺爱你比这海水更多。想跳入漩涡中沦陷， Maybe like a doe。 Say ooh, I can't find nobody like you。How you make me wanna do hey, 你的微笑让我中了毒。 在这一个夏天，站在你的右手边， 我想带着你走。我眼中只能看到你的美 So beautiful， 想看你微笑、 yeah， 和你独自坐在私人楼顶，每个挂着沙的帽都有顶，我聪明的手心藏着流松，你懂你，看着你的眼睛和你说别的不要，只要有你就行。巧克力冰淇淋拿起来为你吹口，你想要什么，那我这里全都有。 Baby 你的心思 already know， 你想要的 already know。 在傍晚看着夕阳沉进大海，那么多计划我们还剩一半，现在就现在就现在，我想 去海边，这也是一首全新混音的电影改编的歌曲啊。 嗯， 带你去海边。那么接下来呢，真的要带大家去海边了，因为知名的旅行网站 Flight Network 最近评出了2018年世界50处最佳海滩。 哇， 你知道啊，就很多朋友其实跟我是有一样想法的，就是到了冬天之后觉得太冷了，就想找点暖和的地儿待着、嗯、所以一旦有假呢，比如说什么元旦啊春节啊，就希望去一些海滩就躺着、嗯、什么也不干，我就躺着。 所以你说你到冬天的时候呢，在北京也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随便铺点沙子然后往上一躺，在那里躺在那里，只要心里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对不对？现在我觉得这条就真的不能了啊，有点瑟瑟发抖的感觉。所以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全世界这些最好的海滩在哪里，好不好？ 是。那这家网站呢，是汇总了超过1200名旅游记者、编辑、旅行博主、旅行机构的意见之后出了一份这样的榜单。 嗯， 那么大家肯定关注了，排在首位的到底是哪里呢？ 嗯， 世界最佳海滩就是在希腊扎金索斯岛的纳瓦吉奥海滩。 嗯、 那其实说到这里呢，大家可能哪儿啊？但是告诉大家，热门韩剧《太阳的后裔》曾经在那里取景、哦，所以你知道那里是哪里了吧？ 还是不知道，只是知道那儿有一片海而已哈。当然呢，这个地方呢是堪称与世隔绝的天堂，人们只能乘船抵达。最显著的特征呢是石灰石悬崖以及白色沙滩和清澈湛蓝的海水。哇， 地中海从古到今还是这么美好啊。 而且如果大家看过太阳的后裔的话，应该会比较熟悉，就是海滩上还有锈迹斑斑的沉船的残骸，也是为这一处宁静的海湾添了一份神秘感。那这是排在第一位的，排在榜单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分别就是澳大利亚的白天堂海滩，还有菲律宾的埃尔尼多海滩。 前者呢是沙质洁白细腻，与海岸的红树林和湛蓝的海水相辉映，被誉为澳大利亚最美的海滩。后者呢是位于菲律宾的巴拉望省，以当地的风情著称啊。其他上榜的海滩呢，既有冰岛的黑海滩，也有巴哈马的粉色沙滩。哇，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海滩， 好想去度假，好想去旅行。 哎， 我再说一句，不想上班，是不是待会就会接到领导的电话？ 那没关系，反正我是想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 你怎么能这样？对，大到你。好，我们来最后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那么未来三天呢，我们的天气形势是比较稳定的，天气晴为主。根据最新的这个条件呢，大家了解到供暖季开始之后，其实排放增加也加剧了城市的热岛效应，所以大家出行的话最好还是戴上口罩防护一下。 对，再次提醒大家呢，未来三天呢应该尽量减少户外的活动时间，做出这个健康的防护啊。驾车的朋友呢，早间出行的时候呢，如果遇到能见度低的天气的话，应该打开双闪然后减速慢行哈。 虽然我很想去度假，很想去看这些世界上很漂亮的海滩，但是我更爱我的听众朋友们，所以我决定留下来。 毕竟你还是有很多单词没学会呢，对吧？现在哪儿都不能去。 好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蔡健雅，沙滩。虽然我没有办法现在立马就去到世界最佳海滩当中，但是其实可以把音乐的声音稍稍调高一点，在音乐当中感受在沙滩吹风的感觉。 在音乐当中和你遇见啊。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为您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明天见了各位，拜拜， 明天见。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